走，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先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即让我学住脑脑子里去，我的心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37-4595-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FM 999私家车广播，各位好，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进入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冷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清明小长假过去了，不知道您去哪里玩了呢？是堵在高速上回不来呢，还是在这个高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行程呢？到底您是去踏青，还是去玩了名胜古迹，或者是去疯狂的购物了呢？相信各位都度过了一个比较愉快和不错的清明节。节后呢，我们也要开始收收心，要开始一周的工作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微博上又发现了哪些最受大家关注的关于家居方面的信息。 就感情 我们发现今天在新浪微博上有一条信息特别的受到关注啊，大概有4000多的转发量，内容呢是说5招教您分辨出这个地砖质量的优劣。其实这个地砖相当的重要，咱们每家装修的时候都刨不开，就算您家用的是地板，但是也有一部分空间是一定要用地砖的，对吧？比如咱们的这个卫生间还是要用地砖的。但这个地砖怎么选，质量好坏怎么样来分辨呢？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这条微博上是怎么说的。每天至少都要踩上几个小时，那么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老人或者是孩子的话呢，可能一天啊这个地砖就要被踩上十几个小时，所以它的这个质量啊相当的关键，所以在质量的好坏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来看一看这篇微博上是怎么说的。要看一下这个地砖的外观，地砖的外观的色泽和花色呢要均匀和完整，表面要光洁和平整，没有一些颗粒物的凸起，而且地砖的这个边缘啊一定要规则。我们可以从一箱地砖里面抽出几片来观察一下，有没有色差，有没有变形，有没有破损等这些缺陷。看完了外观之后呢，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很厉害的听声音辨质量了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地砖的声音，用一个很硬的物体轻轻地敲一下地砖，声音越清脆越洪亮，则证明这个磁化的程度越高，质量也就越好。如果这个声音越浑浊越不清脆，就证明这个磁砖的磁化程度呢越差，质量也就越差。所以呢，不妨在购买地砖的时候，咱拿一个硬的物体，当然这个物体要足够的大，去金。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告诉您怎么样挑选出优质的地砖。 有一天我会沿着街头寻找你重复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节奏乱乱乱，放轻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讲如何来挑选出优质的地砖。另外，咱们在这个地砖的背面啊，滴上几滴水珠，看一看这个水散开之后被吸收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吸越高，质量也就越好，也就是咱们俗话所说的这个吸水率低。如果吸水很快的话呢，说明这个地砖比较稀疏，品质也很差，也就是咱们所俗称的这个吸水率高。一般情况下，咱们滴上这个水珠之后啊，大家要等3到5分钟的时间，看一看3到5分钟之后它的一个吸收的很干净，那就说明它的质量不太好。如果说它的吸收很慢，还有一部分留在砖上面，那就说明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砖的边长，每块砖的这个边长的精确度越高，差别越小，就证明它的质量也是越好的。我们可以多拿几块地砖，看一看它们的边长是不是都一样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地砖的厚度是不是都一样的。最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地砖的硬度。地砖可以说硬度越高啊，质量就越好，因为硬度越高，咱们使用的时间呢就会越长。我们可以拿两块这个破碎的地砖的棱角啊， 相互来进行碰撞，看一看这个碎片断裂之后留下的是划痕还是粉末，就可以判断硬度。留下划痕的硬度很高，散落的是粉末的硬度就会比较差。告诉完您怎么样来选出优质的地砖之后呢，那咱们今天就待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地砖的话题，来告诉您在家里面不同的空间，咱们应该根据它们的作用来如何挑选不同的地砖。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带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生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生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具、家居、装修和建材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的内容，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关注我们的乐享生活，我们会为您来持续的推出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理念。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不同的空间应当根据它们的功能不同来选用不同的地砖。比如咱们家里面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浴，包括阳台，它们的地砖呢应该都采用的是不同的地砖，根据它们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比如说这个浴室吧，浴室的地砖呢，一般情况下要选择一些质量好的、吸水率低的，而且要选择一些反光效果好的地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浴室一般情况都是采光不太好，如果您选择一些深色的或者是反光效果差的，就会使得这个浴室呢更加的潮湿。选择反光效果比较好的，而且尽量选择一些浅色调的地砖会比较好。 那么在厨房空间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些耐脏的、容易清洁的，因为这个厨房我们油烟很大，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油渍和污渍容易在这个瓷砖上面进行聚集。那如果不利于清洁的话，这个瓷砖很快就会变得很旧很脏，应该要避免选用一些缝隙太多的马赛克，而应该选择一些很耐脏的釉面瓷砖。就比 他说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客厅适合使用什么样的瓷砖。 闷得很都不说话的，不怕苦埋头去做，吃不下再有叫闷着，像个男人好怕人啰嗦，但是还有他说的第一百个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收穷不舍，为你放下收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大家可以来，还有家居的一些疑问来，或者是想了解的内容，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给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留言。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帮您解答您的疑问。空间的地砖应当如何来选择？很多人呢就认为花色好看的地砖、大气的地砖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可以选择一些瓷质。另外呢，也有些人呢会做这个墙砖，等墙的部分呢也会用到一些瓷砖。这种瓷砖在选购上一定要选择好看的墙砖，一定要环保，因为您会每天看电视离它很近，所以这个环保性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现在有一些品牌，他们都推出了自己的这个艺术背景墙，比如说一些被画好的一些艺术的画作，您可以在买的时候呢，就画直接贴好，再挂在您的背景墙上，直接这样的话，直接就把这个墙砖的档次给提升了很多。 看你的嘴巴，心跳是为了面对它，全世界都我们融化。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乐生活上面也有几位我们的听友给我们留言了，他的这个疑问呢正好也和今天的咱们这个主题瓷砖有关系，待会儿咱们来看一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一秒的咆哮不怕别人嘲笑，跳一跳把烦恼都甩掉，蹲下来只为下次跳更高，如果你摔一跤就躺下摔一跤，就打破地球还是很开心的倔强，和当初的梦想有了音乐你就会爱上，不怕别人嘲笑，有了音乐呢只需要跳一跳把烦恼都甩掉，蹲下来只为下次跳更高，如果你摔一跤就躺下睡一觉，醒来后地球还是跟着太阳围绕，最开心的是大笑可是大笑，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生活，听听真感觉。 希望醒来的继续，心间那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 在我生命留下一句，不问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我到底有没有东西沉默， 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材料，就找京都顺2113-6126-2113。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嘿，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 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吧。 帮助他人，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感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是999月生活，月呢是喜悦的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和我们的公众号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友啊，叫做吴静，他给我们留言说去挑这个瓷砖的时候，发现这个导购员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尺寸很重要，我家里面的尺寸不同的地方应该用不同的尺寸，但是以前都认为这个款式是第一位的，可是到底这个尺寸应当如何来选择呢？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听友吴静啊，这个留言非常的长，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看完了。其实我觉得啊，咱们这个导购员跟你讲的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款式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墙砖的尺寸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空间，在不同的区域，我们要根据它的空间大小和它的合适程度来选择尺寸不同的空间。那么接下来就来跟你说一说，到底我们这个瓷砖在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尺寸。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面，这个大尺寸可能意味着大气和空间感，然而这个瓷砖的尺寸呀，却并不是越大越好，越大越美观。一般来说，咱们家里面的客厅、走道和卧室，这些都适用于一些大尺寸，比如说600毫米以上的瓷砖。而厨房和浴室的空间比较小，为了保证这个空间有一个和谐的协调性， 建议各位可以选择一些尺寸在600毫米以下的瓷砖，而且这样贴出来之后，视觉效果也会特别好。在确定了这个空间的属性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瓷砖的具体的尺寸。比如在这个一般我们都会小于30平米，我们就采用600毫米乘以600毫米的瓷砖，而面积如果在30平米到40平米之间呢，乘以800毫米的瓷砖。如果您的客厅米的话，则建议您选择这个1000毫米乘以1000毫米的瓷砖来进行铺贴。只有按照不同的面积选择不同的尺寸，才会使得这个视觉的效果达到最好的一种呈现。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给我们的热心听友吴静讲一讲这个瓷砖的尺寸应当如何来选择。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厨房和卫生间相对于宽敞一点的，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话，您可以选择400毫米到600毫米的瓷砖。您选择一些300到400毫米的瓷砖，就会更加的保险。而墙砖的尺寸呢，则面积和卫生间的这个墙砖的尺寸，就可以选择200毫米到300毫米。如果说您有一个装饰的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在这个局部的墙面使用马赛克的瓷砖，但是不建议您全，因为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而且打理起来也不会特别的方便。也希望我们的热心听友吴静可以听完节目之后啊，对于这个瓷砖的尺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提高，因为我们真的除了选款式之外，这个瓷砖的尺寸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咱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主要在聊瓷砖这个话题。一开始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很热门的微博，这个用一些巧招来分辨这个瓷砖质量的好坏，希望各位呢可以听完之后啊，对各位有一个帮助，咱们在选购瓷砖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5招来分辨一下瓷砖质量的好坏。那接下来呢，咱们又来聊了聊 关于不同的空间，我们应当选用什么样不同的瓷砖，也希望给各位带来一些新的知识，让各位知道我们不同的空间要选择一些不同的瓷砖。而刚才呢，又回答了一位我们的热心听友吴静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瓷砖的尺寸到底是否重要。那么我们告诉他，瓷砖的尺寸其实很重要，而且这个尺寸也是很有讲究的。当然说了这么多之后，这个瓷砖的款式怎么样，花色怎么样，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可是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您呢，可以根据您自己家里面的装修风格，还有您个人的一些喜好来选择不同的款式。当然您还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关于瓷砖这块的预算大概多还是少，来选择质量也不同或者是材质也不同的一些瓷砖。但是我们都已经买了这么贵的瓷砖，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呢？当然有了，这是第一，我们要选择很好的装，一定要贴好。第二，咱们在选择辅料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一些非常好的辅料，因为这么好的砖您都买了，咱们这个辅料如果不好的话，将来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瓷砖的辅料相当的重要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瓷砖胶。瓷砖胶又被称为陶瓷砖粘合剂，主要呢是用来粘贴瓷砖，还有一些面砖，还有地砖等这样的一些装饰材料，广泛的用在室内外的厨房等一些建筑的装饰面的这个场所啊。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强度非常的高，而且耐水、耐冻融、耐老化性很方便，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那么这个瓷砖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质量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质量不理想的话，贴好的瓷砖很容易脱落，墙面就会变得很难看，而且您也需要再进行第二次的补。所以您家里面工人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问他，这个瓷砖胶用的是什么品牌，质量怎么样，大概是多少钱的啊？您问完之后自己也长个心眼，咱们上网查一查，看看到底这个品牌行不行。 在装修的时候咱们自己多留点心，绝对是没有坏处的。 张望一面失望，一面失望，狼狈为奸的继续勾当，一片狼藉还冠冕堂皇，日上光鲜的继续佯装，面目可憎的笑着轻伤，善意还那么嚣张，负隅顽抗的故作坚强，真切肆意的一朵花，你放纵的开放吧，你渴望热爱的生活，你只能转身挥挥手，真切肆意都是一朵花，就放纵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除了这个瓷砖胶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瓷砖的填缝剂。这个填缝剂呢，是在铺完之后将这个瓷砖之间的一些缝隙给封闭起来。这个填缝剂呢，它也可以防止这个瓷砖的缝隙之间藏污纳垢，除了水还可以防霉，还有一个抗裂性和耐磨性，同时这个粘合性也非常的高，可以用于这个瓷砖马赛克还有玻璃还有铝塑板之间的一些材料的填充，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填缝剂的话呢，咱们的污渍和水汽就缝隙里面，从而渗透到瓷砖的背面，破坏瓷砖和墙面之间的一个粘合，导致这个瓷砖脱落，所以这个填缝剂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辅料。咱们在工人施工的填缝剂是什么品牌，质量好还是不好，一定要观察仔细，保证到咱们这个瓷砖也贴好了，然后将来还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好，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也感谢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们的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咯。 你无从的防备，上帝的是谁？ 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太美。 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说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在哪儿？